十二生肖的四方帘大全套，确确实实非常值得您收藏。 好好收， 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仅限十套，仅限十个名额。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月月。北广生活时间作为北京电台2017年打造的一档全新生活服务类节目，目的是为推荐货真价实的好商品。一个电话400-015-5151，解除您生活的后顾之忧。 北广购物元宵佳节送福利了，3月1号至3月3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感谢关注，我是张莹。 大家好，我是可薇。2018年的第一个黄金周已经结束了。据了解，今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9260亿元，比去年同一时期增长了40%。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旅游业增长了12.6%。黄金周海外旅游消费达到了1000亿元。不得不说，咱们中国人真的是越来越有钱了，对品质生活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对呀，鸡蛋要吃散养的草鸡蛋，猪肉要挑黑猪肉，羊肉还是内蒙古的好，而海鲜当然选海参了。不论是爆炒、煮粥、炖汤还是凉拌，又或者是和白菜配着包饺子，下碗面的时候加根海参，鲜美劲道又营养。关键是鲜芋仙海参团购节，花15块钱就能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您没听错，15块钱。就能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地中海200米以下的深海环境天然健康海参，海底弱肉强食的竞争，珊瑚岩石的摩擦，再加上3年6次的休眠期，让营养更加聚集，肉质更加紧实。鲜芋仙进口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40头左右，厂商建议零售价是1999元，拨打400-07-106-108订购一盒送2盒，也就是说原价是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块钱，划算到每盒才666块钱，相当于是打了3折。记住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哇，10块钱的产品3块钱订购，100块钱的产品30块钱订购，1000块钱的产品只要300块钱，这个折扣您还在犹豫吗？抓紧时间了，400-07-106-108，3盒600克，120头左右的淡干野生海参，至少可以泡发出12斤。一周吃2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划算到每次才15块钱。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赠送。用开水煮沸之后啊，直接把海参倒入到焖烧杯里，24小时就能发出又大又胖的海参食材了。 太好了， 随时想吃，随时切2根。市面售价是299元这个杯子，那今天是免费赠送的，400-07-106-108，400-07-106-108。 这边看到 到1489的林先生订购了两盒，说叔叔前年做了手术，听说呢今天15块钱就能吃进口的野生海参，那肯定是要订购的。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啊，就有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根海参切断后放回大海里，一周后发现海参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后半截竟然长出来了。这说明啊，海参的再生性很强，对身体啊是有帮助的。 没错，那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来自于地中海的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富含了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更重要的是啊，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味道鲜美，口感 Q 弹，老人孩子都爱吃。所以市面上的价格每盒都是1999元的，但是今天海参团购节，3盒5997元的野生海参，现在一共只要1999元，划算的每盒才666块钱，每根海参呢只要15块钱，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5035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吃的东西一定得健康，海参还是野生的好，只是这1000多块钱能吃一年的野生海参，价格是不贵，这活动也没听过呀。 您没听过那就对了，想想看啊，咱们每年给汽车买保险至少得4000-5000，去医院体检也要1000-2000，就是买瓶好酒好烟也得1000把块钱，但是今天花1999元就能订购3盒100多头的蛋干海参，一周吃2次，全家可以吃上1年的时间，划算的每次只要15块钱，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各位别犹豫了，赶快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0928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今天刚换了新车，老公说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身体也要好好的保养起来。3173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前2天和老伴儿啊去医院体检，花了3000多块钱，老伴儿是心疼的不得了，护士小姐就说了，大妈你要是生病了可就不是3000块钱的事情了。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到了我这个岁数，功名利益都不重要了，生活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大爷说的太对了，金钱财富一箩筐，没有健康还不是一场空吗？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选择海参来吃吃看。3盒600克的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997，只要1999块钱。 是， 一周吃2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划算到每根野生海参只要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我看到有一位手机尾号啊3751的朋友说，孩子今年中考太辛苦了，我也想给孩子好好补补，可是我不会泡发海参呢。 别担心啊，我们帮您解决了，凡是今天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海参的朋友啊，每个人多送一只方便泡发的海参焖烧杯。只要把煮好的海参和开水一起倒入杯子里面，不需要插电，24小时就能发出又大又肥的鲜美海参食材了。简单方便又省心，市面上啊这一只杯子299，今天海参的团购节，不花钱还免费的赠送给您。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提醒各位，活动还剩最后的一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一周吃2次，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划算的每根只要15块钱，低脂肪高蛋白，老人孩子都能吃，各位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的一些基础知识。我们给大家讲过了，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因为胰岛素相对不足或是绝对不足而引起的慢性的这个遗传性的，而且是这个代谢功能紊乱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那个时间长了以后，糖在血里头、身体里头、血液中的时间长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组织包括细胞都有非常大的损害，这种损害就引起急性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而威胁我们人的生命。我们前两次已经给大家讲了，比如它蛋白、脂肪还有糖在代谢上啊，都发生一些严重的这个代谢紊乱，这些代谢紊乱就是影响我们的生命的质量。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由于这个糖、蛋白、脂肪代谢的紊乱，而使得我们身体内的酸碱平衡有些紊乱。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糖尿病呢，血糖降不下来或者血糖增高，长期的在血液中比较高的存在，就容易合并和引起急性并发症，伴随着酸碱平衡的紊乱。比如这个糖尿病病人啊，特别容易得酮症酸中毒、乳酸性的酸中毒，还有其他糖尿病昏迷啊等等。他所需要的胰岛素严重的缺乏，高血糖加重，就出现了这个酸碱平衡代谢的紊乱。你比如他脂肪代谢加速，脂肪代谢加速以后呢，就产生大量的脂肪酸，脂肪酸在肝脏的氧化不充分，就产生很多的酸。你比如乙烯乙酸呐、或者贝塔羟丁酸呐、或者丙酮酸呐、等等这种代谢产物，这些酸的代谢产物统称为酮体。肝外的组织对酮体利用减少，血酮升高，然后同时二氧化碳结合率降低，这电解质就紊乱了，形成了代谢性的酸中毒。这是主要糖尿病这个脂肪代谢紊乱以后所带来的酸碱平衡的紊乱。第二个呢，它这个蛋白质分解加速，产生过多的酸性代谢物，你比如磷酸、硫酸、丙酮酸以及其他的有机酸，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的分解加速啊，就产生了很多这种不应该有的东西，所以也引起酸中毒。还有就是糖代谢紊乱严重的时候，乳酸、丙酸丙酮酸生成增加，尤其是乳酸浓度增加。有时候酮症酸中毒可以伴有乳酸酸中毒，就加重了失水，导致急性肾功衰竭，使得这个酸中毒更加恶化。所以在高糖的作用下，机体三大代谢紊乱，都产生酸性的代谢物质，而使得酸碱平衡就发生了紊乱。那酸碱平衡发生了紊乱，身体就全乱了，它不在平衡状态了，这个代谢一紊乱。同时呢，在糖尿病病人除了这些主要的三大营养物质代谢紊乱而带来的酸碱平衡紊乱，给我们身体造成急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而影响我们健康之外，糖尿病病人啊，往往也缺少很多我们身体里必需的一些营养。膳食纤维呢，就是糖尿病病人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物质，而在这个糖尿病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啊，它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膳食纤维缺乏的话，那就使得这个糖尿病病人啊，就也发生很多代谢上的一些问题。一个呢，这个膳食纤维我们知道啊，它是有两种，一种是可溶的，一种是不溶的。虽然膳食纤维啊，它不能被人体吸收，但是对糖尿病的病人控制来讲，它起着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原因就是一个，这个膳食纤维呢，它具有饱腹作用，就是你吃了东西以后啊，它占地方，你就觉得饱了，就有欲力啊，消除这个饥饿的感觉。第二个呢，它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这个糖尿病病人多数都脂质代谢紊乱， 就使得这个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病啊发病率增加。膳食纤维呢，它在肠道里可以吸收一部分的脂肪和胆固醇，把它从这个大便里排除。第三个呢，这个膳食纤维呢，它又能够维护我们肠道内的微生态平衡，促进肠蠕动，可以防止便秘，又可以呢把，又可以将这个吸附在肠壁的一些有毒物质，然后这个和肠道里头已经坏死脱落的细胞细菌以及产生的毒素从粪便中带出去，从而就维护了我们肠道的这个微生态平衡。这个作用也是在糖尿病病人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方面。第四个呢，就是它可以维护体内的糖代谢。膳食纤维呢，它又缓解延缓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来改善和消除餐后血糖升高而减轻胰岛的负担，就增加了胰岛素受体的敏感性，有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啊，每人每天都应该有合理的吃一些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的粗粮啊，全谷类的东西啊，蔬菜啊，低糖的水果，这样呢就对糖尿病病人啊，在代谢上的紊乱以及身体上症状不能消除的一些不舒服啊，就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当然这个糖尿病病人呢，除了这个这个紊乱以外，还有就是呢，水的代谢在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过程中啊，也发生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水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这个成人的成体内啊，60-65%都是这个水，儿童更多了，70%-75%是水。所以他在这个，有人就估计啊，说一生中啊，一个人大概要吃50吨以上的水。水分是细胞外物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细胞内物质代谢的主要媒介。所以人体这个体内的代谢没有一处不是在水中进行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那么水的作用主要是维护细胞的形态呀，还要调节血液和组织液的正常啊，溶解营养素啊，促进新陈代谢啊，比如吸收和运送营养物质，排泄和这个把有毒的物质和废物排出体外，还有就是可以维护血液的水碱以及酸碱的平衡，还有可以通过排汗蒸发热量来调节体温，还有润滑关节啊，这个眼睛，这些呢都是器官的正常功能。那糖尿病病人啊，因为他血糖高，血糖高啊，我们多啊，三多一少啊，就是这个其中啊就有一个尿的多，是吧？尿的多其实不是因为他喝的多，而是因为血糖高了以后，他这个水分都吸收掉了，所以他就老渴，口渴的中枢啊就老在这个血糖高的刺激下就老要渴，这样就老排泄老尿。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尿得多啊，不是因为你喝水喝得多，老渴喝水喝得多所以才尿得多，而是因为你血糖高了，你尿得多了，你就要喝，就是血糖高是它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水的代谢也发生一定的紊乱。我们经常讲糖尿病病人水要喝够，如果你老在渴的不行，老在喝水，证明你的血糖控制的不好。其他的呢，就像维生素啊，我们都知道维生素糖尿病病人呢，对于维生素的需要量是增加的，就是因为他高血糖以后呢，常常需要外来的补充，特别是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当然特别是维生素 B 族，B2 啊 ，B12， 它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当然，它对一些矿物质的缺乏也能够使这个糖尿病啊诱发，而且使这个血糖呢控制不好。像这些呢，我们在这个治疗和预防过程中啊，有这些知识，在饮食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吃蔬菜水果，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粗粮之类的东西，以及谷类的东西，以及这个植物蛋白的东西都应该摄取，特别是我们人体中啊，钾、钠、氯 对身体维持体内的水盐和酸碱平衡起着非常好的作用。然后钙、镁和磷呢，又对骨骼结构的功能，还有维持神经肌肉的兴奋性，以及各种酶类的活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啊，像锌元素啊、硒元素啊、碘元素、铜元素。同样的，在代谢的过程中啊，特别是糖尿病病人代谢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新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新排灵芝集团生产的新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新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在我们中药医药学的宝库中有悠久的文化，同时也是精品，所以这个中国人啊经常把这个灵芝啊寓意非常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和长寿，是一种这些美好寓意的象征。虽然是一种象征，但是呢真的在临床上证实了，经常用灵芝双向调整我们人体功能的同时，它就能够使我们得到健康，使我们身体稳定平衡而得到健康。所以两三千年前，一本最早的《神农本草经》365种药就把灵芝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经常喝灵芝的人呢，可以这个同法喝，可以鹤发童颜，可以这个延年益寿，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那这都说明了什么？就是灵芝在两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临床上用它，就已经知道了，得出结论，它可以益气补息，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么到了李时珍时期呢，又很明确地说明了灵芝可以补益五脏之虚。所以灵芝呢，越用的时间久，它双向调整我们身体的功能越明显，是人体达到稳定平衡的一种调节剂。而灵芝呢，在经常用的过程中，现在的中医药学也证明了它真正气血双补，阴阳调整，然后扶正固本，让人呢这个五体安康。越用的时间长，对于一些慢性病的病人，它有非常好的双向调整作用，比如体重增加，比如食欲改进啊，睡眠睡好了，抗寒的能力增加呀，抗感冒的能力增加，然后身体出现一种强壮，就是身体可以从虚弱的状态变得比较强壮。那么灵芝呢，我们知道它除了这个60多种到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的作用的物质，对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五脏进行调节以外，而且它可以有效的修复失衡的人体的神经系统，然后呢让你睡眠好，让你这个焦虑状态恐惧状态，烦躁的状态得到消除，而且呢让你这个镇痛和止疼的作用在身体里头得到非常好的发挥。特别是有机者元素，它也有止疼的作用，同时有改善缺氧状况、调节免疫这样的作用。那么同时它还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增强我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的能力。再有就是对于糖尿病病人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调节内分泌，像灵芝多糖，它可以呢调节我们的内分泌器官和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来使得我们很多的特别是糖尿病病人的血糖得到控制。你比如灵芝多糖啊，促进我们的 B 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而减轻身体的胰岛素抵抗和防止慢性病的发生。那灵芝酸 A、 灵芝酸 B 又可以减缓这个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同时灵芝酸 A 呢，它又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像这些总的效果来讲是降血糖，而使着我们糖尿病病人呢，这个最根本的治疗的目的也达到。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